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中国评剧院二团演出的一组评剧折子戏。 秦香莲是家喻户晓的一出评剧经典剧目，今天为您奉献的是沙庙一折，其中秦香莲的扮演者是我团优秀青年演员郑兰，韩琦是我团优秀女老生演员李慧，司鼓润鹏，琴师金继才，请欣赏。 很胆气啊。 是。 心。儿啊，儿啊，若是为娘悲伤愿逃生， 娘，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

上线枪林箭雨，呼吸龙潭，耳边响呼听动，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 心中暗盘算， 老道老道，常住古庙，白日烧香，夜晚睡觉，身在北国，心在南。心在南朝， 道长开门。 嗯，唤你唤你，拿着白枪。 道长，将我看错了。 未曾看，看你心情胆战，汗流满面，血透衣衫，战马不见。有这一根愚钝的宝剑， 道长，是你看错了，是我清晨起来再次万刷的呀。 既然如此，到我庙中则是那 口干舌燥，头背清长。 原来如此。李旭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 讲了实话，你便怎样？ 我来问你尊姓大名。 听了，你姑娘姓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宋朝天伯父杨霸姐。 素举何地？你母你母姓为几人？到此何时？今到现在何处？ 问你 霸姐。我第二，儿啊，八戒，八戒。就要舞龙拳，就把叔父当拳见。我的名扬几场，流落在北国。我与你父是同胞难。15年前拜了阵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内无粮，外无草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无有救援啊！走投无路仓，天他把我的路来断，古庙起身。15年，我如今人老心未老，怎与敌呀口一条船？大姐呀，你何时中了绣花箭？快与叔父速速根源呐！ 杨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